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4月23号，也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阅读活动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真是有书香满城的感觉。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在电子产品四处充斥日常点滴的现实中，出现了很多的读书会。各种读书会究竟如何来推动阅读呢？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是邀请了两位读书会的创始人和主办者，来跟大家一起说说读书会如何助推阅读。 石辉，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首届金牌阅读推广人，一起阅读俱乐部创始人，曾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写作，出版有长篇小说《朝雾》等，后从事青少年儿童阅读研究与阅读教育工作，曾主编《每周阅读计划》《新课标》《高中语文读本》等。2011年后，创办一起阅读俱乐部，从事公益阅读推广与阅读教育。2017年到2018年，连续2年担任世界读书日北京全程上读阅读马拉松活动总策划。何一凡，资深商业观察者、实战家，前《中国企业家》杂志执行总编辑，现任津津乐道读书会创始合伙人、北京双智伟业集团总裁，曾获团中央青年岗位能手，一年来对话马云、柳传志、张玉米、李彦宏、宗庆后等全球120多位商业领袖、400多位创业者，著有财经类畅销书《中国反围堵》《打通》等财经类特写80余万字，评论18万字，出版诗集《一滴雨水中的家园》等多部。 一起阅读和津津乐道，这个津是今天的津哈。二位各自的读书会今天肯定也都有活动， 整个北京都在做这个阅读马拉松活动。那我们一起阅读俱乐部是其中的一家，现在我们是做的是48小时的阅读马拉松。 怎么个48小时马拉松阅读呢？ 从那个21号上午开始到24号今天上午结束。阅读马拉松在这儿就是让大家带一本书在我们的空间坐在那儿，持续一段时间把书读完，发给你一张证书。就这个活动， 现场看完。 对对对对， 现场看完一本书也不太容易。 对，就是因为不容易，所以我们倡导这种给这么一种阅读的行为来纪念世界读书日。什么事也不想，就在这儿读书。 来，一凡说一说津津乐道的活动。 我们也参加了北京阅读季的活动，还有呢，我们现在和一些这个出行的平台啊，现在这个共享出行不是很热嘛？ 嗯， 比如我们和这个神州专车一起打造了移动听书馆，就在最近这几天之内呢，一个月之内，那么这个只要是打神州专车的话，那他就能够这个免费听我们30本书，就在车上就可以听。这个我们 这要是下车没听完可咋整啊？ 那没有，下车没听完可以继续听，可以在他的这个手机上听。 所以读书日的这个活动，各家真的是精彩纷呈哈，对二位进行了一个介绍。那我们也知道石辉您是一位作家，文学批评家，然后呢何一凡是资深的商业观察者。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做读书会呢？ 我是做后来做出版工作，就大量的经营公司的业务啊，就是这就好像感觉自己梳理了阅读，创办读书会是因为一帮朋友觉得我们自己应该重新亲近阅读，所以我们就在每个星期六下午就是一帮朋友聚会开始做读书会。那这个读书会从一开始我们就想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那这样的话就一不小心就做了8年了。这8年以来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都有一个场所在那聚会，那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星期六下午有一个地方它是敞开胸怀欢迎来的。 那现在是在哪里呢？ 现在是在我们在北四环的华庭家园那儿有一个空间。然后另外在我们在百万庄图书大厦，它是邀请我们入住。我们随时可以在那儿做活动。 那么一凡来跟我们说说。 刚刚那个石老师说这个他们做了8年哈，就非常值得钦佩，把阅读一个事儿做这么长时间。因为我小时候啊家里书就很多，差不多就得有这个5万册左右吧。父亲就喜欢这个买书藏书，而且为了怕我母亲批评他，他总是把这个自己这个买的书啊，把这个新书总是放在这个旧书后面。所以这个我母亲就总是很奇怪，说这个哎好像看着这个也没有见到这个多了新书，总是觉得这个家里一天比一天满。都被我父亲藏起来了。然后我记得这个我们家搬过这个，小时候我搬过8次家， 这个搬这么多次家呢，这个从来这个没有一次是住在这个二楼的，或者说是这个在一楼以上的。 啊， 因为那个楼板它因为书是很重的， 嗯 嗯，这个原来那房子结构它难以承受这么大的一个重量。 所以你们家都不住高层是吧？ 对，不住高层，都住一层。 哦， 对，所以我对这个书的感情是从小就建立起来的。那么后来呢，在媒体工作很多年之后呢，我们真正做一个事儿是从这个2016年。那么从生意的这个角度本身来说呢，这个我们觉得第一呢，这个阅读这个事儿呢，它属于是一个传递价值的事儿。 嗯， 这个很多生意是只能传递价格，那么阅读呢，它同时能够这个传递价值，就站着把钱挣了。 嗯， 而且阅读它是个标准化的产品。 那么现在读书会呢，也不同的模式，比如说刚才石辉说到您的这个读书会呢，更多的是一种公益分享的模式，是吧？津津乐道呢，实际上有收费的模式的是吧？ 对，知识付费的。 嗯， 我们说读书会，我经常说读书会就是那个会，一个就是聚会，一个就是相会， 嗯， 一个其他娱乐活动的一个选择替代。 嗯， 就是咱们朋友在一块儿可以唱歌，可以吃饭，可以喝酒，那么我们何不换一种方式，我们来读书聊天儿。啊，就是这信息交换，它是一个，就是这个都市生活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从一开始我们的定位就是在这么一个方式，也不是做深度的去学术探讨，就是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大家来互相交流读一本书， 首先是要读， 是吧？ 首先是要读，哎， 啊、 对，有我们有指定文本，有领读， 嗯， 领读以后共读，共读以后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来进行交流公益、 啊。那像比如说像场地这种费用呢？ 对，这种像这种公益那个读书会一定会有费用的，一定会有费用。那、 嗯、 很多人都很奇怪，就是你们靠什么生存啊？这是我们经常会 其实我也想问这个 面临的一个问题需要回答， 嗯、 是说而且。很多读友就是看不下去，都是主动来说，我们一定要交钱。 怕你们倒了哈， 一定要交钱，就真怕我们倒了。昨天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地儿哈，你办不下去，对我们是损失啊、 嗯。 要不我们交钱吧？ 嗯， 不足以维持这个它的运转。你要交每个人交几十块钱，还不如不要啊。准入是零门槛，过程中那个环节控制，该花的钱就我们就承担呗。因为你从不像何老师他们这样做定位的商业运营、 嗯， 因为做商业运营它是要求更高。一个要专业性，再加上他有很多的那个责任， 津津乐道吧。像刚才石辉说的，你对你们的要求会更高了。 线上和线下两部分吧。那么线上呢，这个提供每天一本书的这个深度拆解。 嗯。 那么讲书的人呢，是我的这个合伙人杨硕金老师，因为他表达能力这个非常强，之前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 嗯。 那么 他自称小杨哈，我看很多人评论 小乐老师， 小乐老师的背后还有一位盒饭，大家都在那探究到底是谁。 对，我们很好朋友。另外他之前是上市公司的 CEO， 对商业本身非常了解、 嗯、 但是每天这个书呢其实不是他来这个拆解，他只是注入了他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想法。这我们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这个拆书的团队，一共有70多人、 嗯、 都是北大清华人大的这个教授， 嗯， 然后他们会把这个一本书呢这个先给你做这个先读厚再读薄、 嗯、 比如说10万字的书给你读到12万字，然后再压缩到这个5-6千字。那么小杨老师在这个向外这个播出的时候呢、 嗯、 那么他会再加入自己的一些这个感受和体会。那么线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高频的活动，牛人站在牛作品上，这个最懂这个话题的人来讲解一本书，比如柳传志先生来讲这个二战史， 嗯， 请这个暴风影音的这个创始人冯鑫来讲道德经， 嗯， 那么请这个周鸿祎那么来讲他那本新书颠覆者。在社会生活当中啊，他在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交集，那么同时呢他又对这本书本身他是了解和爱好的，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式，所以它有很多这个社交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有一个书友，那么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儿、 嗯、 就他在这个融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然后这个有一次听了我们一期线下的读书会，就拿我们那个线下读书会的那个 PPT， 嗯， 然后他自己回去就改了一下，这个去融资这个、 嗯、 然后 成了是吗？ 就是融了这个他 A 轮嘛，融了这个2000多万。 嚯、嗯！听君一席言，胜读10年书。 对，这都是这个有名有姓的，然后这个实际发生的故事啊， 嗯、 不是我这个随口乱编的。那么这个，当然他就好开心了，然后他自己也到处在这个讲这个事儿。那对我们来说，虽然他这中间也没分给我们 FA 的费用哈，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很有成就感。 谈到了一个拆书哈、啊，这个拆是拆开的拆，实际上就是专家把一本书，可能他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帮你解读出来，是这意思吗？ 它拆书不等于是压缩， 嗯嗯， 就所有的这个浓缩版的，我不建议那种这浓缩版的阅读的方式， 嗯， 就相当于把这个知识呢变成了一个浓缩的胶囊，那样并不好。 你不建议？ 对， 那你们是什么形式呢？ 我不建议把它做浓缩，对。 那你们不是浓缩吗？ 对，我 一天30分钟听一本书就是浓缩呀。 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叫我助六经，而不是六经助我，就并不是这个我仅仅是做那种这个缩略句。 而是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和看法就注入进去。 我对自己这本书的我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我也告诉你。 是，实际上我们特别反对，就是说认为书里面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就在每个人这个读书的时候就失去了自我，这是我们这个不太赞同的一种这个读法。 就是我们读书呢采取这种方式，就是特别有感触的一本书他希望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又邀请这个读友来整个书的内容背景给他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会选出一个片段，在现场每个人轮读，真的是读出声这么轮一转，那很多人几次连坐离开学校从来没读过书了，读给自己听啊，没有，那么这个过程一定会产生各种的问题或者话题，那么我们下半场呢就根据围绕这个文本进行这个交流，带出自己的生活经历啊生活感受啊，这个时候读书本身它是超越了文本。 听众洛洛堂就说，他说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就是每个月大家在微信群里头共同读一本书，然后月末一起讨论一下，还是能够促进我读书的。我理解石辉你们这个可能更多是这样的模式。 你说的是一个线上的模式，线上模式它缺乏一种约束力，但是呢它覆盖面更宽，我们讲的是面对面，不走名人路线。内会来了以后大家会纯粹的成为一个听众。就我们不希望来参与者他是一个听众，我们希望就是多项交流，每个人都是主人。这个书他可能是他在他阅读经历里面从来没接触过的。比如说一个学教育的人他非得去看一本是吧社会学的书啊，或者说是你学文学的人突然你去搞一个什么科技史啊，就是特别不相干的书，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别人的这个领域的很多东西让他感觉到哎，这个跟我的专业实际上有相关的，有相关性啊。人在一个面对面的时候气场是真是不一样的，他交流的深度和全方面的感觉不一样。 是，一凡怎么看这种共读模式，就刚才说的微信共读？ 其实这非常有价值，因为它都是从这个不同的方式来创造一个阅读的场。那么其实阅读呢，那么它有这个其实有两种选择了。一种选择就是一个人关在家里，这个很孤独的看书，深度阅读，那么这种快感。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刚刚这石老师说这种这个情况，不管是这个线上的也好，还是这个在线下面对面的也好，那么它都是这个在一个场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呢是场的产物，这个在阅读的场当中呢，它不仅仅是这个在阅读自己，也在阅读这个和自己一起读书的人，所以这种这个方式啊，是这个非常有利于这种这个碰撞的。因为我们有每次参加读书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就每个人来的时候他都不是一个人来，那么还有的妈妈会带着自己的这个孩子来听，一起来听，那听的是讲这个，因为是讲一些商业上的书，那么这个孩子他不一定这个爱听，但是他妈妈觉得哎，这个也应该这个创造一种这个类似于在阅读当中建立这种这个亲子的氛围，也蛮好的。 网友看一下伊萨克他有个问题，他说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方式呢就是每天有人分享一本自己读过的书做推荐，然后一个月这个轮流推荐，相当于每个月就了解了30本书。其实这是一种推荐的方式哈，但是也有人说读书看书这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嘛。二位更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读书方式，怎么个读法呢？ 那个阅读肯定是还是以个人为主体，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都是要靠自己的深度阅读。说刚才说这个每天听别人介绍一本书，我们是不主张这样的。你老是这个介绍你一本书，那个介绍你书，你每天去听介绍书，你自己的阅读在哪里？你自己的知识和那个思想哪里来？怎么去建立？所以我们强调这种，共同阅读，还有很重要的是分享阅读。分享阅读的前提是因为自己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见解。共同阅读中，它是我们说了，它是一个不断的这个开拓自己思想和边界，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个个人化的阅读。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呢其实并不矛盾了。他喜欢这个听书的人啊，平常如果没有这个听书这个动作的话，那他日常也不一定会在这个多看很多书。 对对。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喜欢看书的人呢，不会因为这个听书而减少了看书。对，因为像我自己现在做读书会的话，那每天早上我有一个固定的习惯，从这个5:30到这个7:30，这个每天是我自己的这个阅读的时间。就每天早上的都会这样。 你用什么方式阅读呢？ 就深度阅读，那就是、这个、 你是看书还是听书？ 我看书， 看书 那个时间是我自己看书的时间。 啊、哦， 对。但是呢我在这个路上呢可能就是我这个听书的一个这个时间。所以它是一个这个不同的一个方式。那么这种这个线下的读书会也好，或者是这个拆解书也好，它实际上是一种深度思考的一种场。比如说我们在读书会当中会办一些这种辩论性的节目，就有点像奇葩说一样。我们叫激风缠辩。那么对同一本书呢，大家提出不同的观点，对吧？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这个 管理者应该更严厉一点，像乔布斯那样。那么有的人呢，觉得这个管理者应该更加这个温和一点。然后辩论到这个一半的时候，然后突然观点做一个反转。辩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对书里面的一个观点来这种这个反复琢磨、反复咀嚼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这种思考是很有意义。 其实我就也发现，你们二位都是既有线上也有线下。线下的更多，它不仅仅是就是说我读这本书的感悟，而是把你个人的这种生活的这个体会加在里头，大家互相交流。这个可能对于一起交流的人来说会更有价值一些。书只是提供了一个案例，一个这个一个话题哈。 嗯，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其他的一些模式。一起家庭温情读书会的发起人小娜，哎，小娜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小娜，嗯，小娜，那我们知道呢，一起家庭温情读书会，一听就能知道是这个家庭的一种这个全家共读的方式哈。 嗯，读书会最开始的发起呢，是源自于我家的一个读书日常的一个场景，发了一段视频到朋友圈之后呢，经过这个朋友圈的传播，我们就自发组建了第一个读书打卡群。后来我们这个读书打卡群呢，以及读书会的这种模式，就跟朝阳区三里屯街道的创想读书计划结合起来了。在朝阳区全区街道和社区进行了一个推广。我们通过读书呢，这件事情呢，也是一种优秀中华家风的一种传承。一起家庭读书这个模式呢，采用的是线上社群读书打卡和线下活动体验相结合的这种模式。不推荐任何的书目，就是一种打卡规则吧。在30天里挑战21次家庭温馨读书活动，3次到5次必须是爸爸参与打卡的。 这个卡怎么个打法？什么意思呢？我还是不太明白。 每一个读书群是20个家庭。以微信群这样的一个平台载体，我们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读书群，每个读书打卡群里是20个家庭，大家每天晚上共读之后呢，会发一下自己家庭共读的这样的一个小视频或者是图片到这个群里，然后呢，按照我们那个规范的这种标准化的接龙文字，会把自己家庭的这个读书次数以及爸爸参与的次数进行下修改。 会不会有作弊的现象？因为我们现在我就看到身边很多朋友啊，我开个玩笑，练健身的就是后来说跟教练说话，就是我从来没有就是像现在说谎这么溜，就是不想去练，教练天天催着你说啊，你怎么还没有来练？这读书会不会变成这样的一种，就是对他们来说变成一种负担了呢？ 我们现在这个群里20个家庭，3三2两之间都是熟人，就大家都认识，所以呢，他可能在比如说作弊也好啊，我不情愿也好，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这个。读书会都是大家自愿参与进来了，大家都很熟悉，他也没必要。目前现在我们是在朝阳区、海淀区、东城都开始慢慢的覆盖了，同时我们也开始慢慢覆盖一些北京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学校，把一起家庭读书的这种公益模式推广出去。 好，感谢小娜给我们做的分享。另外一种这个读书的模式也很有趣哈，也祝你们做的越来越好，谢谢。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石辉，你做了很多年青少年儿童的这个阅读的研究，那么阅读习惯的养成在青少年的时候在什么阶段是比较好的呢？比较重要的 阅读习惯的话，其实应该不是在青少年了，当然青少年也可以强化，那最好还是从小，就像这个刚才这个妈妈一样，她为了孩子 青少年啊、哦，那就是儿童是吧？我这青少年还更大了一点了哈。 对，应该在儿童阶段就要把那个阅读的基础打下来。当然，我们不是说你非得要一定要爱书，你才会这一辈子才会怎么怎么样啊，也没那么夸张。但是每个家庭也好，每个教育者也好，都知道读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亲子阅读实际上主要重点在学前啊，学前到了一般在小学3年级以前，要有这种阅读的这种或者兴趣或者习惯。 网友索索米的，其实刚才你也谈到过跟这类似的问题。索索米说，他说我也参加过读书会，感觉为什么大部分读书会总是一群女人一群孩子，或者是一群女人带着一群孩子读书呢？男人们去哪儿了呢？这种性别差异明显吗？ 和你选择的这个书也有关系。 对对。 那么这个女人和儿童呢，肯定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这个群体。那么针对这个男性也有这个不同的群体。比如说我们做那个医生的读书会，那来的全都是这个跟医生相关的。北京很多三甲医院的大夫，你说三甲医院大夫很忙吧？但是他也这个愿意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相当于一个内部的一个交流会一样。 哎，我很想知道医生交流是什么？医学方面的还是说其他的呢？ 其实是叫医学人文。比如说临终关怀。我们去年这个办了一场读书会，这个蛮有意思的，是在去年的叫中元节，中元节就是全传统意义上的鬼节，中国的鬼节。我们说这个叫来探讨一下生死。那么来了这个北京很多这个三甲医院的大夫，比如说像安贞医院的，还有301的很多这个主治医生。 这个，然后呢，这个还有几个这个庙里的几个师傅哈、啊，对，那真的是很跨界了。 嗯， 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在汶川地震的时候的这个非常这个冲在前线的摄影师。 嗯， 那么大家在一起这个谈什么呢？就讨论的就是这个人面对这个生死的时候，对自己的一种状态。 嗯， 因为这个生死是一大关，是一大事，对吧？我们中国其实缺乏这种生死教育。 嗯， 那么您说这个具体在这种这个情况下，这样的读书会，它已经这个超越了这种年龄的这种这个限制，或者说是性别的限制，它是跨越了，它其实是这种这个话题来引导。 嗯， 对。 所以像您的这种，就是尤其是这种按职业类型来划分的。像某些职业可能会男性多一些，是吧？ 对，有的会这个男性话题会多一点，比如说这个，像比较硬朗的一点的这个话题，就商业类的。嗯、当然，这个还有很多、这个。 专治想不开这类的是男性多、女性多的。你刚才说的 我们其实有一档这个节目叫《后院别起火》。 哦，这肯定男性多呀。 这后院别起火，这其实是这个 还是女性多？ 其实是请这个男性推荐给自己太太听。 哦。 对，但是这有这个需求的是男性 啊， 但是这个 听的应该是女性， 对，男性希望把这个让自己的太太听，当然也有这个女性希望这个让自己这个先生听到的，总体他是为了这个家庭和谐。 多的，这个亲子阅读一定是今天这个阅读的这个主流。 亲子阅读应该是妈妈带着孩子。 对，妈妈带着孩子的这个是主流，当然也有家也有爸爸了， 也有爸爸 故事爸爸的还有的啊。那、 嗯、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像文艺的东西，可能女性就多了。我们连续两年做了一个，我们请了一个作家叫刘晓春，中央戏剧学院的，他是领读世界著名的女性作家的代表作，持续了两年，结果跟的人下来主要都是女性，其中有一个是从来不看小说的一个白领女孩，她以前看时尚杂志，那我来参加一次，她就遇见了这个作家带女性小说，跟了小说以后，她把这个作家推荐的小说全部买了，全部读完跟着走，看了以后她觉得，哇塞，这小说不是那么难，那个就是像以前根本不敢接触嘛，觉得看不懂，让老师带了以后，她看着特别有味儿，读书会。 但是好像在我印象里，总体来说，女性更愿意参加这些活动， 部分女性的时间比男性要多， 也没有了。女性其实也很忙的，家里那么多事情。 但是现在这个和孩子交流啊，他需要一个介质。 嗯， 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个小时候交流的这个父母和孩子交流的介质，可能就是阅读，可能是书， 对 吧？比如妈妈也好，爸爸也好，给你讲一本书。现在我太太这个跟我女儿交流的这个介质呢，就发生了变化。本来尝试也是说用书，后来没有办法，这个发现这个共同语言太少，这个后来就是通过王者荣耀，对吧？ 啊， 对，所以我太太，对，我太太为了这个和女儿这个更好的交流，学会了打游戏，然后这样她母女的话题就特别多，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作为爸爸来说，那压力肯定很大了，对吧？那我肯定希望这个他们还是回归到一个阅读的一个场景当中，对，但是这是这个很多家庭都面临的一个情况， 在不同的阶段，他有不同的这种。叫对话的这种方式应该说。 对，因为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机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诱惑。 嗯、 那么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个随着这个他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啊，不仅仅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希望他们通过这种原来那种这个安安静静这个看书啊、识字啊、读拼音啊那种方式的话，这有点难，有点难。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场景应该是什么？所以这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 这也是这个为什么现在这个针对 读书的倡导，对一个背景， 这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背景在里面。 那么也有一个说法，就说这个读书会的模式呢，可能是一种比较浅的阅读。我们有一位爱阅读的朋友，也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他是人民日报总编室社会版主编李志勇，他也特别关注读书会。来，我们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两年呢，各式各样的读书会和知识付费，那么就听别的人读一些大部头的书，自己省得去看原点了。参加各种各样的读书会，每周一聚会，以读书为媒介认识新朋友。大众阅读更重要的，它需要有快感的激励。那么我想了解了解，我又不想做这个行业的专家，听一听有什么不可以？早晨起来上马桶的时候，刷牙的时候，哎，听个一十二十分钟，加入读书会，形成一个组织化，甚至形成仪式化，形成一种他律， 自律是很难的，他律往往是有效的。说这个我是轻阅读好还是重阅读好，系统化阅读好还是暗香浮动月黄昏，疏影横斜水清浅，如果搞研究从重进行系统化阅读，博雅性的阅读，增广见闻，订阅一些知识付费，从事一些浅阅读，现在目前数量特别重要，还别是盲目的求质量，那你得读得很深很透，不讲这个。那么能让大众从麻将桌上站起来啊，放下手中的农药，走进书香，打开阅读器，我觉得这就是当务之急。 李志勇他这个评论应该说从两面哈都看到了这个事物，还是比较客观的哈。其实通过二位刚才介绍，我想大家也能感受到，就是读书会，它也很像一种社交平台，是吧？ 但是这个既然是这个，只要是有线下的话， 嗯， 那这个不管是不是你在本来设计当中的，这社交一定会发生的。 嗯，网友加尼他说，我总觉得读书会啊，有一些受欢迎的书是特别有用的，就是他这有用加了引号。他说，比如说教你升职啊，教你创业呀，啊，还有纯文学啊、纯诗歌这类就不是特别的受欢迎。他说，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社会浮躁的一个缩影。其实我还蛮赞同他的观点的。 其实我不是很赞同他的这个观点。 嗯， 读书会当中的关键在于前期的设计是怎么样。前期设计的是一些严肃一点的书啊，或者用严肃这个词，这个不一定太准确了。比如说是这个商业类的书也好，或者是文学类的书也好，艺术类的书也好，读书会不能完成深度阅读，但是能够帮助你促进深度思考。 谁会觉得呢？这实用论是不是现在一个趋势？ 我觉得他这个不是谈的读书会的问题，是谈的读书本身的问题。直接有用的书，它会更加的受欢迎。比如说樊登读书会，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的一个模式，今天大家都有它的标杆。那它很明确，它就读三类书啊，一个是职场，一个是亲子，一个是就是像心理抚慰那样的。 嗯， 它非常明确的就只读这三类书，因为这个是覆盖最广的。这样就会觉得直接有用，这是它也是个导向。 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些读书会，他认为就是直接有用，就是从这些特别火的这里头他看到的。 这个首先，这个刚才是侯老师说的，有些人他本来就没有，他没有读书生活， 嗯， 或者是刚才这个李老师说的是吧？你刷刷牙，天天这些东西打开这个知识多好啊，是吧？你那个有了更多的这个阅读的机会啊、 嗯。 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他可能没看到，确实还是有这个读无用之书的。读书会还是大量多，你看我们接触这种公益的大量实际上是读无用之书。 这种无用的东西呢，可能是看着没有什么用，但实际上对人有一种促进。 无用之用才是大用。 对， 你心灵无处安放的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这些书来给你找一个这个灯塔。 这个一凡，你本身也是这个商业观察者，你怎么看在现在这种阅读氛围下，读书会这种形式未来的发展呢？ 其实这个古希腊这个哲学家有一句话叫这个刺猬只懂一件事，是吧？狐狸知道这个很多事。 嗯， 那么这个后来呢，这句话就演变成了对这种这个刺猬式的这种专精的这种推崇，以及对狐狸式的广博的这种鄙夷。 嗯， 但实际上这个现在这个在现在这种移动互联网，特别是到了下半场的这种这个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这种狐狸式的广博有的时候会胜过刺猬式的专精，因为现在的这个很多问题它都是这个相互关联在一起的。 嗯， 那么这个我们每个人的这种这个决定呢，它是有一系列微小的知识组合在一起的，就像你手里面有一个锤子的时候呢，你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想象成钉子。那么如果你手里拿的是一把瑞士军刀的话，那么你会让所有的问题回归它这个问题的本身。所以读书会本身它提供的是什么？它提供的是一把这个瑞士军刀。那么这种瑞士军刀呢，这个有一种可能性是像刚刚这个那位这个朋友说的哈，说这个就是提供了这种很实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情况。嗯、还有一些工具呢，可能是你平时用不着的，但是藏在你这个心灵底层的，对吧？那么它能够帮你这个度过这种人生的至暗时刻。就最不开心的时候，也能够这个帮你在这个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让你这个如何自处。所以这是这个，我想这是这个读书会的提供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广博、嗯，就让你变得就更加广博。 阅读很难坚持，跟健身一样，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的痛处哈、啊。二位有什么建议呢？ 读书会就是这种方式 啊。嗯， 就是因为读书很难坚持，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嗯、 就阅读已经是就是它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知识和信息接受来源， 嗯， 所以我们有读书会辅助啊。但是呢，读书但是是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获取方式。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读书？我说这是今天的一个面临的问题。 嗯， 读书会实际上是用这个输出，读书会实际上是用输出啊来倒逼输入，就让输出的压强来倒逼你输入的压强。因为这个读书会这个当中，他会要求你这个每个人他不仅仅是带着耳朵来。他带着你自己的这个参与感来， 嗯， 这个在读书会的时候呢，可能是上面分享，我们一直倡导这个理念，上面分享那个人，不管他是谁来讲，不管多大的企业家，或者是这个多大的腕儿，他都不是最重要的，而他拆解那本书也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是谁呢？就是参加读书会的每一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如果你不把你自己投入进去的话， 嗯， 如果别人讲完一段书，你不能上来这个说一个感想，做一个分享，或者你分享的也很 low 的话，那么你自己的压力感是很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你有了一个输出的压力， 嗯， 那么你必须要加大你这个输入的压强才行， 嗯， 所以它是这么一种这种这个共逼的这种这个机制，这共修的这么一种机制。 今天也非常感谢何一凡和石辉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在世界阅读日分享了读书会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用一用这样的形式，用各种方式来让自己多读书。谢谢你们。 感谢， 也希望你们二位的读书会能够越做越好。 谢谢， 嗯。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读上高楼》纪念王国维诞辰140周年展，让我们走进展览，了解王国维。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能够说出这样美文美句的就是我国一代的大学者王国维。现在呢，读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还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进行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王国维和他的高楼。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 听众朋友好。 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寓意呢，让你们把这个展览起名叫这样一个名字，读上高楼。 大家从读上高楼这四个字能够联想到王国维他的学问，他的成就难以企及的高度。 嗯， 同时呢，其实王国维有一点点孤傲，有一点点迂阔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一个读上高楼的影像啊，一个人孤独的登上了一座高楼。 如果让杜馆长您用简单的话来概括王国维先生的成就，您会怎么概括呢？因为也现在也有对于他的很多的这种归纳总结哈。 王国维先生没有争议的国学大师，当时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四大导师之一，他的成就在四个方面是最为突出。 嗯，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早期关于哲学、美学以及文学的研究，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人间词》和《人间词话》，另外就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 嗯， 这是我讲他在文学美学方面的研究。 嗯，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他1911年到追随罗振玉避走到日本之后，那么接触了大量的出土的甲骨文的资料，所以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他跟罗振玉一起做出了开创性的奠基性的贡献， 嗯， 所以有罗王之学之称。在这之后呢，他又在敦煌学和边疆学，主要是蒙元，就是蒙古史这一段历史，这两个方面呢都有开创性的突出的贡献。 嗯， 所以我想这是他四个方面的主要的这个成就。但是如果再概括一点，就是相当于在古文字学、在上古史文学、在词学很多方面吧，都有自己独特的原创性的成果。 嗯，所以说呢，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也都有体现。这次展览是分几个部分呢？ 四个单元。 嗯， 但是加上前面一个序厅的话，应该算五个部分。 嗯， 在序厅这个阶段可以了解展览的主要的意图，我们有个前言。嗯，另外有一个年表，就是关于王国维主要学术贡献的一个大事。 嗯， 然后第一个单元呢，罗王之交。王国维的成就离不开罗振玉的 提携和帮助哈，还结为了亲家， 真的是非常赏识王国维。 嗯， 然后就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罗振玉有三个女儿， 嗯， 把小女儿就许配给了王国维的长子， 大儿子， 对，王潜明。 他的小女儿，他的大儿子，其实很简单，因为王国维和罗振玉其实年龄还差的蛮多的，差了十好几岁，这相当于两代人，师友之间，那么第二个单元呢，就是来充分的反映王国维他的平生的交游，主要是也希望借这个单元能够引出更多的比较有趣的一些展品，否则很容易这个想到啊，都是王国维的东西啊，那就是我们也看不懂啊，如果都是王国维的手稿啊，是书信啊，对吧，但是我们让它更丰富一点，当然也是一些很重要的，包括国内的一些学者，一些官员，也包括国外的，像法国伯希和啊，像日本的铃木虎雄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跟他有很多交往和影响。那么第三个单元其实是重点反映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期间的这样两年多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啊和学生活，最后 一 个单元 介绍， 对这个单元因为会涉及到一些很重要的档案啊，那么最后一个单元呢就是讲静安不朽啊，就王国维其实就是谈王国维之死啊，当然这也是一个学界 至今都是个谜， 对，是一个谜一样的有很多的猜想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吧。 那么其实说到王国维最有名的句子肯定就是刚才我们也念过的，就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因为我平时写字哈，没少抄过王国维的诗词啊，特别是在这个扇子上面哈，他留下的词比较多一些啊，人间词调子比较暗，少有的一些相对比较亮的这个就是色彩亮一点的这个诗词也还是有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句《浣溪沙》里边的有一联，他讲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吸取少年时。 哦， 那这是 这还是蛮励志的。 对对对，这个我估计也算是他比较早一点啊。这个我因为这个写过好多遍，从排序来讲，在《人间词》里边也是排的比较靠前，所以可能是他比较早年的一个词作。 那么这个《人间词》还有这个《人间词话》，即便现在上这个书店去看的话，还是 经常在上榜的， 很受欢迎。因为我去图书馆看过，也还是在比较显著的位置放。 应该说，他开创了。我们后来的现代的这个诗画研究的这个新的方法，再用西方的哲学理论、美学理论评判来去评价中国的这个古典文学、古典诗词，那么这个是算是第一人， 所以就会觉得王国维很像一个这个矛盾体哈。本身他是一个自陈昆明湖，当然这个之后我们 有个遗老的形象是吧？ 有个遗老的形象，然后怎么能就是对这些西方的这种东西也这么熟悉、了解、运用的这么纯熟？ 世人往往被他这个拖着辫子、穿着长衫，最后又自陈昆明湖，又被扣上了一个殉清的这样的帽子所误导。做这个展览和我阅读的这些文献，我形成的一个印象，其实王国维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可以讲根本就不是遗老，也从来没有以遗老自居。1894年甲午战争，大清海军差不多全军覆没，惨败，王国维当时只是一个年轻学子，中了秀才没多久，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传统科举的这种教育方式，八股文的这种写作的训练，对于真正的学问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对于经世济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从1894之后，其实他已经就动念就是要研究西方的学问，当时社会就有了这样的一些思潮和转向，所以后来在参加科举的时候，他其实是极大的不情愿的，所谓的这个乡试就是要考举人嘛，据说是没有中场， 中途就退了， 对，就没有考完，相当于弃考。这个时候就1894年之后，王国维内心其实已经开始向往新学，向往西学，对于传统的科举的这个道路已经产生了厌恶。当然这个也离不开他父亲，一方面他父亲是逼着他你要去科举，光耀门庭，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兴趣很广泛的人，地方的这个乡绅哈，是一个也喜欢书画的收藏鉴定，自己也能画几笔，但是他对于西方的这个刚刚传进来的一些 典籍啊、著作啊、海国图志啊，像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严复啊，这个等等这些人引进的西方的这些， 也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所以王国维是很早就能够接触到这样一些西方的学问、西方的书籍的。所以后来在王国维的要求下，他父亲说：“那你不科举，那就不考就不考吧。” 嗯， 就亲自送他到上海。去到《时务报》去做一个见习的这个书记员，就开始了工作。 嗯、 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王国维花了很大的精力，当然先是通过间接的啊，通过阅读翻译的这个西方典籍啊，特别是他在那个《时务报》的时候，因为刚好又认识了罗振玉，去了罗振玉创办的这个东文社去学日文，经过半年不到的训练，就可以来翻译日文的这个文章，日本的这个书籍啊、那么这个过程他已经就开始通过日文来阅读像康德尔啊、像叔本华啊这样的一些欧洲的这个哲学家的这个著作，所以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的这个思想。二十世纪中国一切新学问，当然指的不是理工科的这个学问，就是讲文史哲这领域一切的新学问都有王国维的影子。 那么刚才呢，您说到了在学这个日文，然后在这个东文学社哈、是跟这个罗振玉的资助是分不开的。他跟罗振玉也刚才说了有很多这个通信是吧，在这次展览上有。 对，我们遴选了有20多通。 罗振玉本身也是晚清很著名的一位大学者哈。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对罗振玉的学术评价还没到位。对王国维的学术评价其实是稍稍有拔高之嫌。也有人讲过说，如果王国维不是在27年通过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么学术史上对他的评价也许不一样，还是掺杂了一点其他的因素在里边。 第一个单元就是罗王之交，刚才也说罗振玉算是王国维的这个伯乐，亦师亦友，赏识，然后还就是帮助他到日本去留学哈， 包括去世之后还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为了让他不朽。当然其实是画蛇添足的工作，后来很多所谓的传奇或者扑朔迷离的这个猜测也都跟罗振玉在王国维去世之后所做的这种努力有关。罗振玉呢，他既是一个重要的学者，当然也是一个官员，同时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藏家，因为甲骨的发现一般公认为是1900年这个王一荣算是最早的发现者。王一荣生病让家人去抓药，抓来的药里边 有 龙 骨， 龙骨那么龙骨呢其实就是甲骨的这个残片。那么他发现上面有字，因为王一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者，他对古文字是比较敏感的，那么认识到这上面是字，他就开始让家人赶紧都买回来，然后去寻踪探源，想知道这个到底在哪。那么他这个消息一释放出来，紧接着像这个老禅游记的作者刘鄂，这个像刘铁云啊，他后来出了一本铁云藏龟啊，龟就是龟甲，就是甲骨。那么罗振玉也知道了，罗振玉知道之后呢，罗振玉其实这个人也很精明啊，他就还让他的弟弟专门就到安阳这个地方，到殷墟那儿去 看去， 去考察，去访问，去寻访这个甲骨，因为你一定是要找到源头，所以罗振玉也收藏了大量的甲骨。那么这些甲骨后来到1911年他们一起，这个等于王国维全家追随着罗振玉，两家都避走到，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嘛，就避到日本，在神户附近就安家落户，然后就安下心来，就有机会了，利用这些收藏这些藏品来做学问。此外就是甲骨学啊，这个就是古文字学这一块，其实罗振玉还有很多青铜器或者是青铜器拓本的这个收藏，而这些拓片拓本主要是有文字的部分，那么也成为王国维从事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的资料。所以这些新资料包括敦煌的卷子的发现，对吧，这个包括这个就是蒙古史料的很多的这个发现，其实就王国维的这个研究离不开这些资料的支撑。所以他曾经讲过说，大凡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就是一个新的学问能够兴起来，能够出现，往往是因为有新的资料出现，有新的发现出现。也正是基于此，那么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就是二重证据法。 嗯， 啊，就是在上古史研究，在古代史研究当中，那么利用双重的这个证据，地下出土的文物和传世的典籍的描述，互相去这个印证，来把古史当中的一些问题把它解决掉。 嗯，所以这个二重证据法哈、啊，是它这个就是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成就， 一个成就等于是、啊。 而且这个成就就产生于清华园。 嗯， 他在清华教国学院的时候开了一门课叫古史新政。 哦。 那么撰写的讲义就主要是这个理论这个方法就是在古史新政这个讲义里面。 哦，讲这个怎么运用哈。 当然就是所谓古史新政嘛，就是新的方法对吧，新的这个手段。 对、嗯、把过去典籍的材料和地下新挖出来这些东西相结合来做一个论证哈。 对，其实就是把中国自北宋以来就有的金石学、考古学和这个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了。过去呢，两项脱节相对是比较严重的。 嗯， 有很多史学里边描述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有很多出土的东西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如果把两项结合起来之后，可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嗯，最后两个人绝交了。 也是有一些争议的哈，就罗王之所以断交、嗯、有跟后来说王圭之死有罗振玉逼在之说是有关联的，就很多人一直认为是因为罗振玉在王潜明去世之后，就女婿去世之后、认为王国维欠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催要这笔钱，最后这个王国维被逼无奈最后就投河了，这是一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 对， 但是不也有说他这个等于是他这个王国维的大儿子这个去世之后，这个罗振玉把他的女儿带回家了，也没有告诉王国维，然后王国维后来还说想把他的儿子的抚恤金给这个儿媳妇儿，他们也不要，几次都退回来啊。 对，你说的这个就比较接近事实了，就是后来因为罗王交往的这个信件全都公布出来了、 嗯、 其中就涉及到这一段公案、 哦、 就是当然王潜明的去世是罗王断交的这个前因、 嗯、 那么这个前因直接导致的是在处理王潜明丧事的时候王国维和他的这个夫人一块儿去上海去处理丧事，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儿媳妇就是这个罗振玉的这个宝贝女儿、啊， 小女儿， 这个大概态度这个引起了王国维夫妇的不快，但王国维是一个很就是说内敛的人，他有什么他并没有直接表露出来，然后再加上后来罗振玉坚持把这个女儿接回家啊、这个怕女儿在王家受苦啊、这个王国维觉得这个是不合理法的那么不合理法也就认了，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抚恤金啊、这个因为王潜明去世他是在上海这个海关系统去世之后有一笔抚恤金，应该数额也还比较大，大概是以千计啊，当时以千计大概一两千块钱这样的一个抚恤金，那么来回推让，那么你把女儿已经接回去了，这个钱肯定是要留给女儿的，留给女儿其实隐含的就是你还是我王家的儿媳妇嘛，你要这个守孝，你要这个守节嘛，这个大体上我想会有这样的因素，那这个钱是就是让你衣食能够无忧对吧，你就用不着考虑改嫁的问题嘛，我想潜台词啊，这是我猜测那么罗振玉那边就认为我又不是我的女儿对吧，就一口人，因为他们俩生的那个孩子也去就是在王潜明去世之前先病死了，就王令家这个其实是很遗憾的事情，就王令家的去世使得再加上王潜明在死掉之后使得罗王之间的这个姻亲就断了血脉了这个 就真的是没关系了。 对啊，这个只剩下这个罗振玉自己的这个女儿了嘛，而且罗振玉这个女儿呢据各种这个比较隐晦的一些文章里的这个暗示你能够猜想出来，其实她是罗振玉比较娇生惯养的一个 宝贝的老闺女老哥的 大小姐 大小姐，所以不是那么会持家，不是那么会照顾人体贴人的这么一个大家小姐，所以她如果真的是跟着我王家呢，恐怕是要受点委屈。另外传统的这个中国家庭，那儿媳妇当然是要，对吧，侍奉公公婆婆，这个是没什么好讲。所以她回去之后确实也终身未嫁啊、没有改嫁啊、但是在争论这个抚恤金的这个过程中，最后罗振玉这个坚持不要，王国维是坚决的要给这个儿媳妇，所以写了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绝交书，从此断交啊、当时都有点意气用事，后来罗振玉也有反悔之心，王国维也未必没有这个就是遗憾，但是王国维这个人的这个特点他不会表露出来。 嗯，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他们的书信来往会挑了一些，就是一部分在这次的展览上都能够见到哈。 可以见到一些特别是有一批王国维手写的书信的原件啊、有11通之多。这是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呢是上海一位藏家，私人藏家提供的。 好，那么对于这个王国维的这个自尽哈，这也是他人生中非常悲伤非常传奇的一种落幕的方式吧。昆明湖余藻轩纵身跳入湖中之前那天，其实王国维的表现我看记载好像没有什么异常哈、 没有异常，他实际上是我讲他叫从容赴死，因为他已经想明白了，所以在头一天就写好了遗书，然后揣在怀里，那么第二天只是说按照事先的预想去行动而已。 他还很正常的去上班， 对， 然后还忘了带什么研究院学生的什么试卷之类的，还让这个工人回去取完了回来还批阅了什么之类的、 反正这一上午还是正常的工作， 跟人说话 然后下午其实就该放假了 啊、然后他就叫了一辆黄包车。 对，他因为自己身上没带钱，找工友借了5块钱，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颐和园。下车大概花了几角钱吧，就从清华到颐和园黄包车可能是花了4角钱还是2角钱，反正、所以剩下的那4块多钱后来也都在他口袋里。 然后确实是这个投湖自尽，因为刚才说了有发现他之前写好的这个遗书哈，所以说这个王国维自尽的这个原因也是众说纷纭。那么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是他跟这个罗振玉他们俩之间最后交恶，就是有一种说法是罗振玉 逼债。 那么现在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叫殉 清， 清朝的清，因为王国维毕竟是清朝的遗老。但是也有人觉得1912年清朝就灭亡了呀，那个时候已经1927年了，也不至于殉清吧。您怎么看呢？ 到今天其实仍然是一段学术公案，就专门有很多人在探讨在研究。但是我想要理解王国维自沉，可能最直接的线索还是他的遗书。我刚才讲了他遗书写得很从容，这个遗书我们展厅里头有展出来，不是原件啊、这个原件现在应该还是在国家图书馆。遗书开篇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入，一共6行，这第一行就是这16个字。那么后面当然讲我死后当草草蒿葬于清华营地，那时候清华有自己的坟地啊、就是蒿葬嘛，就是拿草这个敛吧敛吧就埋了，这意思就不要操办啊。其实他是以写给儿子的口吻来写的，就是汝等不能南归，因为家是南方嘛，他还有个孩子这老家在这个海宁，也就是说也不用来奔丧，丧事草草处理就可以了。然后书籍由这个国学院陈吴二先生这个处理。那陈就是陈寅恪，吴就是吴宓，那吴宓当时是国学院的主任，这个陈寅恪是四大导师之一，他的同事 安排 都交代得很从容很清楚，但是资质没有提殉清也好啊，或者说其他的如果有债务他怎么可能不交代啊，对吧？王国维是条理很清楚的一个人，说明这个死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猜想的这么复杂。经此事变亦无再如，这是死因。什么事变？对吧？亦无再如，那么一如是什么？对吧？再 再而三，对吧？一而再，再而三。 嗯， 当然，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这个也有很多解读。因为五十岁正当年，对，我今年虚龄五十啊。 哇、 哦，对，所以正是学问，对吧？这个经验、人生的这个历练都是最黄金的这个时刻。 是， 对，但是他毅然决然的、从容的选择了自沉。觉得最近那个徐履平先生就给我们提供的八件展品的这个许先生，他专门有一篇文章谈王国维之死，就从这个王国维丧事的几件这个文物，就包括他的讣告啊、他的遗嘱啊、他的遗诏来谈这件事情、 嗯、 也是把各种原因都做了一个辨析。我个人的角度，我更愿意推荐大家去读陈寅恪先生所写的两件文物、 嗯、 一个就是王国维去世之后国学院办丧事设灵堂，当时陈寅恪撰了一个挽联叫十七年家国九魂消，由于圣水缠山，流与雷尘共一死。下联是五千卷牙签新手处，待剪玄文奇字，谬成一命被伤神。那这个联是王国维刚刚去世之后当时一种下意识的一种概括，一种认识，对吧？十七年家国九魂消讲的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到二七年，已经十七年了，满清王朝、满清的家国已经魂消魄散十七年了。 嗯， 但是留下来的昆明湖、万寿山、圣水缠山，这是皇家园林。 嗯， 让这个雷尘，也就是所谓的遗老，对吧？遗臣王国维投湖自尽啊。那上联意思当然跟殉清有点关系啊。下联讲遗嘱里面委托他处理这个书籍的这个事情。 嗯， 但是两年之后，在1929年6月3号，国学院为王国维树立纪念碑的时候，陈寅恪撰写了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的碑文。 嗯， 那么这个碑文里边讲了王国维之死无关一姓之兴亡，与这个就是一人之恩怨，就是把这个他跟满清的关系撇开，跟罗振玉的这个当时的传闻撇开，跟这个都没有关系。那么他讲他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也就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看来这个解读还是各个人没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看法了哈。 对， 今天呢我们一起了解了王国维，他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的理论体系。那么现在呢也是春光明媚之时，大家也可以去到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哎，抓紧这最后大半个月的时间走进王国维，感受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他的情怀。同时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还有很多展览也可以去看一看。 是的。 好，再一次感谢杜馆长。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30分。好了，稍后在16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淡淡蓝色彩映入心房，花开像飘飘鸳鸯似海，琳琅满目色彩，满身不同期待，为灿灿赐乐人开怀。 与美人常在，礼尚多有往来，心如一三如此多彩，多一分悦目，或有几分感慨，养得身心惹人心来。 客中 曹素则小黑车 他是我 品仓处理时浓浓的爱， 与美人常在，礼尚多有往来，心如一三如此多藏，多一分悦目，或有几分感慨，养得身心惹人心来。